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42集。 扶摇山上彻底热闹了起来，此间活物全都擅离职守前来张望。谁能想到，仅仅是打一个盹儿，醒来就已经日月换新了呢？连不知堂前的仙鹤都盘旋着飞下来。仙鹤有灵，纵然水坑的模样已经大相径庭，它却还记得它的味道。它蹭了蹭水坑后，还伸长了脖子往山下张望，好像还以为谁会回来。水坑对扶摇山的印象最浅，默默地落在最后，目不暇接地看着山中熟悉又陌生的风物。看着看着，他又想起了什么，有些落寞地低下头。有一人在他旁边问道： 怎么了，小姑娘？ 水坑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做客的唐枕。他和唐枕不熟，但在化骨阵中，唐枕算是从玄黄手中救了他一命，因此算是有几分亲切。他微微顿了顿，勉强笑道： 前辈，我100多岁，不是小姑娘了。 在你们同贺一族，100来岁连骨头都还没长全，怎么不算小姑娘？ 水坑听了同贺二字，脸上勉强的笑容也逐渐暗淡了下去，他叹了口气： 我又不是真正的同贺。 怎么讲？ 虽然是开口问话，唐枕的神色却并不惊诧，这个人好像对任何事情都不惊诧。水坑可不是他心眼贼多的二师兄，待人没多少戒心，何况唐枕又与扶摇派颇有渊源，便没什么顾忌地说道： 我娘是后山群妖谷的妖后，我爹却不是妖王，我是妖后和一个人生的。 唐枕似乎没料到他这样直白，微微怔了一下。 听说我生下来以后，在一颗蛋里待了100多年，别人都觉得我是颗死蛋。我娘将我放上灵仙台，自己因为擅闯灵仙台死了。我亲爹姓甚名谁从来没见过，不知道还在不在世。我的姓是师父的，名是大师兄随口起的。就这样一个不大拿得出手的大名，一年到头也听不见几次。师兄们一天到晚水坑水坑的，好像只要不是要骂我，根本就想不起我叫什么。 他这话虽然是在抱怨，言语间却带出一股满不在乎的心宽来。唐枕被他逗乐了，脸上的病容都好像退了些。水坑一抹鼻子，自暴自弃地说： 反正二师兄说我就是个爹不要娘不疼的杂毛鸡，现在回了扶摇山，逢年过节指不定要遇见后山妖谷的人，妖王见了我这点活绿帽子，还不知是什么心情呢。 唐枕略一顿，张口要安慰他几句，话未出口，水坑就眨巴眨巴眼睛，自我解嘲道： 哎，不过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听说那妖王的心胸只有针尖大，我还是颗蛋的时候就一直想杀我，反正现在有掌门师兄在，他也不敢拿我怎么样，要是他看见我就能添点堵，那我也算给自己报仇了，嘿嘿，万一把他气死了，没准下任妖王就是我了呢。 说的是， 这爹不要娘不疼的小杂毛野心还挺大。唐枕默默地将自己准备出口的话咽了回去。水坑几步跑到前面，用力在神色黯然的年大大身后拍了一下： 师侄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好歹你爹还是个元神修士呢，只要元神未死，他就能轮回转世，回头等你正式入门，我带你上9层金楼，里面肯定有寻找转世的办法。 谢谢小师叔。 年大大满目血丝地看了他一眼，小声回答：他以前聒噪起来能一人分饰两角，如今却好似在一场大悲后沉淀了下来。年大大抬头望向扶摇山，人间盛景从他眼睛里浮光掠影似的闪过，没有走心，他只是默默地想： 是因为我太没用了吧。 程前无意中一回头， 正看见他这便宜徒弟的眼神，心里忽然若有所动。每一个少年人的奋发，似乎都是在这样我太没用的眼神下开始的。世事轮转，好像在一代又一代人中成就了一个完整的环，周而复始。严征明突然从旁边拽了他一把，不满地低声道： 哎，总看他做什么，你怎么不多看我两眼？ 程前现在开始后悔自己在石戒子中说那番话了。因为感觉自己这位十分擅长救坡下驴的大师兄有点蹬鼻子上脸。扶摇山毕竟是个清修之地，不便歌舞升平。傍晚的时候，严征明只是将所有人叫来，在传道堂前的空地上设了个简单的宴。大厨还是当年严家特意送来的，上菜的时候那大厨都还有些恍惚。头天扶摇山上的少爷和他的师弟们不还在长身体加餐吗？转眼便辟谷的辟谷，禁酒的禁酒了。席间程前揣了包什么东西，独自离了席。从扶摇山到太阴山50多里，遇见却不过片刻。十方镇周围残余的血腥气缭绕不散，人已经走光了，有个别死了没人埋的，尸体就孤零零地躺在了原地，等待和天地化为一体。韩渊整个人像是已经化入了黑暗中。听见刻意放重的脚步声，韩渊微侧了侧头，神色晦暗，也看不出是他本人还是他那个不大会说人话的心魔。程前将双刃提在手里，默不作声地走过去，从怀里摸出了一个油纸包，油纸包的边露出一点油渍，还是温的。程前将纸包往韩渊怀里一丢，拂开十方镇残纸上的尘埃，在一旁坐了下来。韩渊打开，见里面是一包晶莹剔透的松子糖，混着一股含蓄的桂花香，每一颗被切成拇指大，一个是一个，谁和谁也不粘连。这大魔头呆了一下，没有出言不逊，也没有感激涕零，只是拈起一颗塞进了嘴里。韩渊的脸颊瘦削的剑骨，是一副薄命少福的刻薄样。一颗糖塞进去，腮帮子便鼓起了一块。他脸上还沾着血迹，品尝得太认真，皱着点眉，一脸苦大仇深，像在咽药。他不停嘴，一时三刻连碎渣都拢在一起，豪迈地仰头倒进了嘴里。程前在旁边看得有点牙疼，便问道： 喝水吗？ 喝，齁死了。 程前掐了个手诀，空中凝结了一把细小的寒气，凝成了一个坑坑洼洼的杯子，又引来了些水递给他。韩渊一口干了，叹了口气： 唉，我这辈子吃过的第一口甜的就是松子糖， 大师兄给的。 韩渊看了他一眼： 是你给的。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，心说要是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小乞丐们打破头玩了命也要去抢的，你居然随手就给了我。要不是缺心眼儿，就是对我太好。 也没有，就是当时看大师兄不太顺眼，懒得吃他的东西。 韩渊沉默了一会儿： 我想也是。 随即他又问道： 还好吗？ 不必言明，程前就知道他说的是扶摇山，便轻描淡写地点了个头： 跟以前一样，等你将来回来自己看吧。 韩渊顿了顿，古怪地一笑： 快别逗我了，小师兄。师父临终前和你说过什么？有罪无可恕者，须由同门亲自清理门户。你都就着糖吃了吗？ 你罪无可恕吗？ 程前转过头来，定定地看着他。韩渊神色微微变化，只一瞬，程前就看出来了。韩渊那个懦夫又跑了，跟他说话的人 变成了心魔。心魔含冤懒洋洋地瞥了他一眼。 天眼处都成过街老鼠了，我看他皇帝家也坏得差不多了，气数一尽，自然有人造反。我的气也出了，心里也爽快了，醉不醉的你们说了算。 程前摇摇头，避而不答。他看了一眼如霜的月色， 我走了，明天再来。 明天我要那个奶糕，太甜了，吃完不舒服，再给我带半只鸡呗。 韩渊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又补充一句。程前摆摆手，双刃如流星似的一闪，已经不见了。等他回到扶摇山的时候，宴会已经散了。程前径直走回了自己的清安居，藤皇在等着他。藤皇见他好像有些紧张，上前两步接过他手中剑，低声道：“ 掌门来了。”“ 哦，我是来研究师祖留下的心想事成石的。” 严掌门欲盖弥彰地说道。程前瞥了一眼那传说中供在不悔台上的心想事成石，只见上面大拉拉地放了一把酒壶，也没有拆穿它，随口道：“ 研究出什么了？” 严征明瞥了一眼刚刚调到清安居里的藤黄，藤黄年纪不大，却很有几分机灵劲儿，立刻知道自己碍了眼，忙找了个借口跑了。 干什么去了？ 程前没有回答，只是笑了笑。严征明顿时心照不宣，明白了，没再追问，只是拍开他伸向酒壶的手。 别动，酒没你什么事儿，一杯倒。 程前的目光落在了那块心想事成石上，他从小垫着这块石头抄了不知多少份经书，闭上眼连上面有几个坑都能默数出来。他将手放在了心想事成石上，石头上倒映出幽蓝的光，显得那只手莹白如玉。严征明说看石头本来就只是个借口，此时专心致志地盯起了程前的手，有一口没一口的小酌，拿他师弟下酒。程前忽然一皱眉， 怎么？我总觉得这石头里有东西在流动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